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幻之空间是迷幻类领域，自然无法阻挡这光雨的降落。在金色光雨即将落到圣柱台的同时，黄金长矛已经急速膨胀，光滑的长矛上浮现出无数魔纹，竟是与海之矛圣柱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庞大的能量波动令下方的海水沿着长矛的指向裂开，恐怖的能量波动甚至让长矛周围盘旋着数十道扭曲的黑色电光。毫无疑问，黄金长矛的这一击必定是石破天惊的。这是一种最为恐怖的第九魂技，这第九魂技乃是单体攻击，将庞大的能量凝聚于一点爆发。以目前的史莱克七怪的实力来看，就算是最为强大的幽冥白虎正面抵挡也必定要受到重创，更何况目前只有戴沐白和宁荣荣了。但是这瞬间凝聚了全部能量的黄金长矛却怎么也刺不出去，就那么旋转在半空之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可是他要等待的消息却始终没有到来。原来在海毛斗罗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唐三就发现了他的目的。海毛斗罗带起的那股水柱确实是没有任何攻击力的，水柱之所以化为金色，那是因为在海水之中注入了海毛斗罗的精神力，化为光雨之后，每一滴水滴上都附着着他的精神力。他对幻之空间确实探测不到任何动向，就想到了这种方法，只要这些没有攻击力的金色光雨落在戴沐白和宁荣荣身上，那么海毛斗罗立刻就会通过精神力发现他们的方位。他这第九魂技的攻击速度足以媲美瞬间转移，想要闪躲是绝不可能的。可是海毛斗罗带起的充满了精神力的光雨落在海马圣柱台上，他却怎么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精神力传递给他的信息是，海之矛圣柱台上空空如也，丝毫没有寻觅到戴沐白和宁荣荣的踪迹。唐三完全掌握了海毛斗罗的想法，此时的戴沐白和宁荣荣都在圣柱台另一侧的大海之内，那探测光雨落入海中，水滴立刻会被海水同化，强如封号斗罗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感受到什么。圣柱台上确实没人，海毛斗罗这蓄力一击又怎能发得出呢？有力无处使的感觉令海毛斗罗有种想要吐血的冲动。要知道凝聚着第九魂技需要耗费的魂力可是天文数字，如果发不出，积蓄的能量也会消耗大半。他的魂力之前本来就消耗不少，而且在化身入黄金长矛施展的特殊武魂真身时，面对那种状态下的戴沐白疯狂攻击，他怎么可能没有受到影响呢？虽然他凭借那时的状态扳回了劣势，占据先手位置，但却没有能像想象中那样重创戴沐白，自身受伤消耗又一直高于对手，持续下去只会对自身不利，不尽快击溃对手，他自身的消耗就要让他承受不住了。唐三判断的不错，海毛斗罗确实是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中实力排名前三的，但有一点唐三也没想到，在全部的七圣柱斗罗之中，海毛斗罗的武魂海之矛是最接近陆地魂师器武魂的，并不十分倚仗大海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还不如实力较弱的海马斗罗。海毛斗罗的能力以强大的攻击力著称，一往无前的攻击力，强悍的突破力是他的特点，要是让他将自身的威势全部都发挥出来，别说是戴沐白加宁荣荣，就算再加上一个奥斯卡也不会是他的对手。他那强大的攻击魂技发挥出来，在海神岛上能够正面阻挡的恐怕只有海神斗罗波塞西。可是他有些过于轻敌了，刚开始他并未如何在意，很快就让戴沐白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凭借武魂真身进行压制，等到他自己释放武魂真身，希望凭借以伤换伤来战胜对手时又没能得逞，在他高攻击背后的缺陷就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对幻境类领域的无奈以及高攻击带来的高消耗。在唐三的影响下，此时海毛斗罗自身的魂力消耗已经相当恐怖， 这凝聚了却无法发动的第九魂技寂灭大海的叹息就只能维持在那儿。单体攻击需要锁定目标，做不到锁定，他就没办法将攻击的威势发挥出来。幻之空间依旧在圣柱台上凝而不散。海毛斗罗明白，自己如果无目的地发出这一击，只会徒增消耗而已。他也想到了对方两人可能进入了海水之中，控制着长矛，他围绕着圣柱台旋转起来。可宁荣荣却将幻之空间的范围扩大到海面上，黄金长矛入海探测，他们就飞快地翻上圣柱台。黄金长矛借助精神力与海水融合的光雨探测，他们就潜入海中。凭借唐三抢先一步的提示，两人有惊无险地躲闪着海毛斗罗带给他们的威胁，而海毛斗罗的魂力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地消耗。终于海毛斗罗无奈之下还是收回了自己的第九魂技，只能任由魂力大量地消耗。 出来，可敢堂堂正正一战？ 戴沐白一向是极其强悍的，正想回应时，唐三简单而有力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激将法，不要理会。 金光一闪，黄金长矛刺至海之矛圣柱台处。为了直接的战斗，无奈之下，海毛斗罗只能闯入幻之空间。虽然在对方领域中作战十分吃亏，但不这样做，他堂堂的封号斗罗七圣柱守护之一就要被对手耗尽魂力而败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令他做出了最正确的反应，此时他必须要尽快进行接触战。就在长矛钻入幻之空间的刹那，哪怕是从外面看去，也立刻会看到无数金光从幻之空间内绽放出来。这又是海毛斗罗的无奈，他如果不这样做，立刻就有可能受到重创，这一击是必须要发出的。既为了保护自己，也同时判断戴沐白与宁荣荣所处的位置。海毛斗罗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通过之前的种种情况，他隐约已经发现了情况的不对，自己在战斗过程中完全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优势发挥不出来，还被对手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劣势。最可恶的是，每一次自己发动的攻击手段，对方都像是未卜先知一般，选择了最正确的方式进行应对。他隐隐感觉到，这种程度的被针对已经不是实战经验所能解释的了，必定是有什么原因。只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竟是因为对手的伙伴中有一个人的精神力已经强大到了凌驾于自己探测之上的程度。所有金光从迷雾中扫过，依旧没有带给海毛斗罗任何回应。战斗开始到现在的种种痛苦感觉终于爆发出来，愤怒的情绪难以抑制地在胸中蔓延。长矛收拢，飞速地来到海之矛圣柱旁，金光一闪，虚幻的人影飞速地从长矛中分离出来。可就在这个时候，海毛斗罗心中却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情绪。庞大的压力，就算是他这种级别的强者，也不禁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感觉。庞大的身影从迷雾中显形，充满王霸之气、一往无前的恐怖金光在他眼前爆发，六道金光在空中交汇成一个巨大的沙字。但令人奇怪的是，这攻击在出现的同时却没有锁定海毛斗罗的身体，也就是说，海毛斗罗完全可以通过闪避来解决问题。可是他能闪避吗？在海毛斗罗身后就是海之矛圣柱，作为圣柱的守护者，不论是出于本能也好，惧怕圣柱受到损害以及海神威严被触犯也罢，他都绝不能进行任何闪躲。而对手没有锁定他，将全部用来锁定的能量都转化为了攻击力，孤注一掷的能量瞬间爆发开来。 你不是能够预判我会做什么吗？那好，我就给你机会。 黄金长矛回到海之矛圣柱旁时，身体就要与长矛分离，似乎魂力无法再坚持这种状态下的武魂真身了。而他这分离完全是真实的。 哼，只有真实的分离才能欺骗到对手，对手就算对战斗预判的能力再强，也不可能预判到我的特殊技能。 那是来自于海毛斗罗拥有的唯一一块魂骨的技能，也正是因为这块魂骨的存在，他才拥有了化身入毛融为一体的武魂真身，是当初他得到第七魂环时一同获得的魂骨附带魂技 还原。也就是说，在任何状态下，他都可以通过透支自己的魂骨能量，迅速恢复到自己那特殊的武魂真身状态。先是虚晃一枪，分离武魂真身，当对手攻击降临时，再迅速还原。如果对方没有发动攻击，那么他索性在圣柱台上休息。毕竟他的魂力远远超过对手，只要有了回气的功夫，他也并不吃亏，可谓是一举两得。但是海毛斗罗却怎么也没想到，对手确实是发动了攻击，但对手发动的攻击却和他想象中一点都不一样，准确地说，比他想象中的威力大得太多了。一丝疑惑飞速地在海毛斗罗脑海中蔓延。 这个拥有白虎武魂的魂师只有七个魂环，此时所施展的攻击技能最多也就是第六魂技，他的第七魂技应该是武魂真身，可他刚刚发动的攻击甚至比我全力发动的第八魂技威力还大，还那么一往无前，将所有能量完全爆发。他没有锁定我的身形，而是从一个我完全不敢闪躲的位置发动了攻击，这所有的一切未免太诡异了吧。 不过不论此时他心中怎么想，面对那恐怖的攻击都只有硬打。还原技能瞬间发动，刚刚分离而出的身体被这魂骨技能强行拉回了体内，长矛就在那短促的时间内幻化出了无数矛影，迎向了戴沐白的攻击。海毛斗罗相信，对手的攻击虽强，但最多也就是创伤自己，但却无法击溃自己。他这身与矛合体的特殊武魂真身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抗击打能力，而对手如此孤注一掷的攻击必定会露出巨大的破绽，那时候就是自己反败为胜的时候。至于另外一名辅助系魂师根本没有任何攻击力，只要这个强攻系魂师失败了，另一个只不过是随手就能收拾的，领域也无法阻挠自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